今日正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8章21至35节。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苦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抽着他，合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苦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恤你的同伴，像我连恤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今日好高兴，我哋系有我哋嘅主任牧师石伟翰牧师为我哋正道。正道嘅题目就系饶恕几次？77、490。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日家中嘅弟兄姊妹都平安吓。咁好高兴咧，今天我哋咧系继续咧去思考上帝嘅说话。咁啊，今日咧嚇嗰個題目咧就叫咩啊？饒恕幾次？77、490。嗱，咁所以咧，你又唔好誤會喎，呢個其實唔係今日嘅題目嚟嘅喎。點解我咁講咧？呢個係今日你要解答我嘅問題，係今日呢一個信息裏邊咧你要做嘅功課嚟嘅，就係你數一數今日崇拜由開始到末了的时候，究竟我们讲了几多次饶恕？由崇拜开始，直到最尾，好了，所以先问一问，由崇拜开始到现在，我们讲了几多次先？一次是3次、4次，哎，就是，那，咁你又觉得记唔知冇数，咁啊算 OK。由现在开始计，好，你又试下，由现在开始计，我们由呢個信息開始計咧，就講饒恕呢個字第一次咯喎，咁啊，直至到講信息完嘅時候，講完到嘅時候，我講咗幾多次？究竟我講咗7次啊，77次啊，定係490次饒恕咧？你得10隻手指嘅啫，而家應該2次噶啦，係咪？咁你就試下呢，這個就係今日咧你做嘅功課啦。嚇，咁你最尾解答到我咧，你能夠答到我幾多次咧？一啱話俾你聽。好，咁啊，今天咧，咁亦都確實咧，我哋真係要去又回應翻下，咁我哋今日嘅題目又真係確實咧叫饒恕幾次啊？77、90，咁點解77、90咧？一間稍後就會再去解釋下嚇。咁但係我哋無論點都好啦，我哋知道即係先同大家思考一個問題，就係喺數學上邊咧知唔知即係咩叫無限大啊？我哋有陣時計數啊嘛，即係計數學咧。如果你讀過書計數咧，咁啊，你點樣去計到一條數係可以除出嚟係計無限大咧？就係，譬如舉例，我舉一個例子就知啦。如果譬如十除以幾多啊，就等於無限大啊？唔識計數學啊，後生嗰啲啊，十除以幾多都係無限大。0，yes，correct 啊，10除以0咧就係無限大啦，得唔得啊？10除以0咧，如果你數學上面撳數計數機咧，就無限大嘅嚇。咁但係問你咩係無限咧？或者咁講點解無限用呢個符號？這個香港就叫八達通嗰個符號係咪？咁但係實際上呢個係一個無限嘅符號嚟嘅 咁點解係無限咧？或者點解我哋點樣去講咩叫無限咧？我記得咧喺我讀大學嘅時候咧，即係特別上到有一科，我唔記得個科叫咩，總之個老師就問啊咩叫無限啊？佢就話你俾個定義啦，咩叫無限？我哋全部同學講咗好多好多好多個定義，佢都話唔得喎，解釋唔到喎。咁佢最尾咧，老師話佢嗰個係最標準嘅答案。個老師就話咧咩叫無限咧？就係、是在你腦裏面想任何一個數都比你想那個數大那個就是無限了。你聽得明白嗎？你腦裏面想一萬就很大了，那無限就是大過一萬那個數。你想一千億萬，那那個數一千億萬零一呢就一定大過你的一千億萬嘛。所以呢這個一定大過了。所以一路這樣想下去，你只要說到個數，即是你一路數下去都比你想像中的數大就叫無限了。咁所以咧，即系讲咁耐咧，你讲边一个数咧，都唔系无限。咁呢个就系无限啦，系咪好复杂？讲边个数都唔系无限，咁嗰个就系无限啦，系吓。所以咧，所以无限嗰个符号咧，点解用呢个符号咧？咁最简单嘅理由就系咧，循环不息嘅，冇停止嘅，一路如果一路行嘅，一路行一路行咧，冇停止咁咧，直接到。十分鐘後、二十分鐘後，你隻手指都係咁樣嘅，啊，咁呢個就係無限啦。所以咧，今日咧思考一個問題，就係饒恕咧，饒恕可唔可以無限饒恕咧？又得唔得咧？嗱，如果咩叫無限饒恕，就係你諗一諗頭先嗰個無限嘅定義嘅話，如果無限饒恕就係你諗饒恕嗰個次數，你多過你諗饒恕嗰個次數咧，咁就係無限嘅咯喎。咁所以究竟即系几多次咧？這个咧就今日咧同大家去思考嘅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啊！特别耶稣里边嘅教导里边所思考嘅问题。今日咧我哋读嘅经文咧，其实咧成个嘅耶稣嘅比喻里边咧，嗰、那个引发点咧就系嚟自咧十八章嘅二十一同埋二十二节，跟住先至咧引发到打后咧第二十三节至到第三十五节嘅。圣经里面怎么说呢？他说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这个就是整个我们今天读到的关于一个饶恕的比喻里面那个引发点，引发整个比喻的发展。而这个发展里面二十一节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讲有一个时空的设定，就是那时那个时候就引致到彼得就进前来跟耶稣讲这个的可以饶恕几多次的问题。那那时究竟是几时呢？那如果当你再看回圣经的前文后理，我们说看前文后理看多一点，看一段的时候再看多一点才去想那段呢，就会准确一点。所以你睇翻多少少嘅时候，就系喺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嘅时候咧，其实系一个特定嘅场景去解释翻耶稣讲呢个问题，或者彼得问呢个问题嗰个前设，就系第十八章嘅第一节吓，一开始嘅时候咧，一开始嘅时候就话咩？当时就系当时啦，嗰个时候就咩咧？门徒就进前嚟就问耶稣话：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即系话咧。就是門徒就是去很熱心去問耶穌天國裡面哪一個是最大的呢？他們問關於天國的事情，天國是怎樣呢？天國裡面哪一個是最大的呢？於是耶穌就開始去嘗試去解釋，去讓門徒明白，當你要問天國裡面哪一個是最大粒的、最厲害的、最有地位的那一個的時候，耶穌就去解釋一下那件事情。特別去到第二節開始，就耶穌講緊二至六節，就耶穌就當中再解釋嘅時候，就係小孩子咯。小孩子裏邊就係天國最大嘅。佢話咧，你哋都要好似一個小孩子一樣咁樣樣，一樣咁樣嘅樣式。跟住去到第七至十一節，就係講緊咧啊，講緊半島人啊，即系咧同時間咧，即系講緊喺天國裏邊嗰，如果我哋話天國最大的是一些小朋友的话，那什么人是最论尽的呢？如果要进入天国，就是那些会踢倒人、踢低人、令到人跌低的那些人，那 咁喺天国里边咧就最论尽，甚至乎咧可能因为咁样咧就唔能够进入永生里边，唔能够成为天国嘅一份子里边。跟住耶稣又话，所以咧你就唔好绊倒人啦。你知道咧，人系要进入上帝嘅羊圈里边，进入天国里边。所以咧有99只羊嘅比喻，但系当中讲紧咧啊，嗰一只羊咧都系天父揾到嘅时候咧都好开心嘅。你绊倒一个就真系好大镬嘅事。啊！你让一个人咧能够进入天国里边咧，哇，系一件好欢喜快乐嘅事。咁所以咧，如果喺教会里边咧，能够大家都系能够成为神嘅里边一份子咧，我哋和和气气咧系一件美事。咁你明白嗰个背景前设咯？吓，即系讲紧喺天国里边嗰个处境嘅时候，就是、一个咁样嘅处境。即是讲一班都是讲天国里面的事情，跟住所以咧一开始讲小朋友，跟住讲紧绊倒人，跟住咧点样让人入到羊圈，跟住咧就喺羊圈里面嘅咁多只羊仔咧，应该要和好相处。咁如果有人咧即系做得唔啱嘅话咧，咁你就要劝佢。咁跟住后边咧15至20节咧就讲紧点样劝嗰啲咧啊得罪上帝嘅人，一个陪佢倾偈，两个陪佢倾偈，教会同一齐倾偈，咁讲咗好多呢啲啦。但是重点的就是讲整个的比喻的设定呢，就是讲一个教会的处境。18章第15节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即是讲如果得罪的问题呢，他不是纯粹讲就是在街里面有人就是踩到你的脚，你宽不宽恕他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因为他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哪个才是你的弟兄呢？咁當包埋姊妹啦，係咪？啊，即係講緊唯有係同樣喺神家裏邊嘅人，喺教會裏邊嘅人，就係你嘅弟兄。所以耶穌講緊呢個嘅天國嘅事情嘅時候，講緊呢個饒恕嘅比喻嘅事情嘅時候，都係講緊一個喺神嘅家裏邊嘅國度裏邊咧會發生嘅事情。所以如果呢個人能夠聽你嘅話，你就得到你嘅弟兄。即係你寬恕一個踩喺街裏邊踩到你嘅人，你唔會多咗個弟兄嘅。但是在教会里面你让到他不会半跌，你就得到一个弟兄。去到18章第17节说，若果他不听你的话，你就告诉教会听了。如果他连教会的说话都不听，那你就当他外邦人和税利一样。因为他不想进入这个神的圈里面，这个教会的圈里面。所以其实整个比喻里面就是讲很重要，就是耶稣由18章1至20节，甚至乎我们对到21节的时候，都是讲一个天国人，一个天国群体的一个生活的状况，一班信仰群体弟兄姊妹那种生活的状况是怎样去活现那种生活呢？所以呢，我们明白这段圣经要理解的时候，就是一个教会里面那个的处境。好啦，咁所以咧，你明白那时就系讲个一个教会里边嗰个群体相处嘅处境嘅时候，跟住彼得就去问嗰个嘅问题。彼得就问耶稣，佢话：主啊，我弟兄得罪我，系咪？又问翻我弟兄得罪你 ？OK， 得罪佢嘅时候点啊？你当饶恕佢几次咧？到7次够唔够咧？到7次够唔够咧？可能咧，我哋有阵时都会问一个问题，就系、是。为什么这么奇怪呢？教会有爱的嘛，为什么会有饶恕的问题呢？是吧？你问一问，在教会这个信仰群体里面，会不会都发生彼此得罪的事呢？为什么？基督徒不是大晒的吗？基督徒不是很有爱心的吗？基督徒不会闹交，不会憎人的吗？我们都是这样想，我们都期望是这样，我们都要活出这种状况。不过实际上呢，有時教會裏面都是會有些互相得罪的地方，踩親你條尾的地方，不單止踩親你尾，踩親你的腳，踩親你的肚腩，可能不過要踩埋你的頭添，係咪？教會裏面都會咁噶，咁所以咧，原來咧喺信仰群體裏面咧，都係好真實咧，係會發生呢啲咁樣嘅事情，一啲咧彼此得罪嘅事情。所以彼得就問主啊，如果我嘅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多次呢？事实上呢，甚至乎可能就是现在正正好有人得罪紧彼得，彼得就想问他耶稣，喂，现在怎样对付那条友先？怎样对付这个人？得罪我。信仰群体里面呢， 得罪的例子是很明显的，因为当你看刚才第十八章的第一节就问天国里面哪一个最大，原来就问哪一个能够在天国里面坐头位，坐个靓位，最大的那个位呢，原来都很多争执的。你看圣经怎么说，在马可福音第九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说，他们来到加百农的时候，耶稣在屋里面就问门徒，他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紧啲乜嘢事啊？你哋有啲咩嘈紧，有啲咩倾紧啊？耶稣话：你系咪倾紧一啲嘢啊？讨论紧啲事情啊？但系咧，圣经嘅描述就话门徒咧唔敢出声啦。点解咧？因为佢哋路上系彼此争论谁为大。佢哋原来一直咧门徒之间咧都争边个做大佬嘅。啊，十二个人啫嘛，即系都要争做大嘅。好似咧香港有对有对。隊伍咧，而家叫 Mira， 唔知大家有冇聽過 Mira 裏邊咧，而家咧嗰啲 fans 咧成日都話邊個最紅嗰、那個嚇、啊，又話咩姜圖啦，又話咩 Anson Low 啦，好多爭邊一個係勁啲嘅，佢哋會邊一個攞最受歡迎嘅男歌星，啲 fans 好緊張嘅，十二個人啫嘛。同樣咧，十二個門徒裏邊都係原來佢哋一路行嘅時候，佢哋都會曾經試過去討論邊一個係大啊。所以他们彼此争论，去到第十章的时候，马可福音第十章的时候，甚至乎说什么，他们就是当时描述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耶稣三大门徒，其中就是什么，彼得、雅各、约翰，雅各、约翰就是我们常说其中三大门徒其中两个咯。这里圣经怎么说，他们就说了，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面，在耶稣你的荣耀里面，耶稣你有一天得到荣耀最有光彩的时刻，一个我们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就好像就教会影的集体照的时候，个个揸着坐牧师的左边和右边，是吧？啊，为什么Tony次都坐有一坐的，即你明白吗？争着坐，他们就争坐左边右边，跟着结果呢，四十一节说什么，那十个门徒听见了嘛，就嬲咗雅各同埋约翰啊！嬲咗雅各同约翰，所以你见到好真实嘅状况就系喺呢班嘅门徒群体里边，原来佢哋都系会争论谁为大，或者引起一啲嘅彼此嘅一啲嘅议论啊，甚至乎去到一啲激辩啊，甚至乎唔妥大家咧，原来都系会有发生。啊，不过留意佢哋仍然系耶稣嘅门徒，所以我哋都要问。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的时候，我们即使有之间有这些事发生过，但我们怎样去面对呢，就重要了。所以呢，你知道，所以你知道耶稣彼得去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可能真的发生一些，他见到喂大家争哪个做大佬的时候，他都不太妥。特别呢，雅各约翰那些就好，即是两兄弟这样，即霸住的位嘛，是不是？所以你之后稍后有机会去到耶稣最后晚餐，再解释一下彼得的角色是怎样。但是咧，彼得就问的时候就是咁样啦。咁但系你要知道，彼得问咩咧？可唔可以饶恕几多次？饶恕七次得唔得？咁点解会彼得问饶恕七次得唔得咧？因为咧，原来根据一啲嘅资料就话，犹太嘅拉比吓，即系犹太人嗰啲嘅老师咧，佢哋话咧，原来喺佢哋嗰个嘅即系传统里边咧，佢哋话咧，原来饶恕人咧三次就够噶啦。即原来你饶恕一个人呢三次已经很叻仔噶啦，咁你事实上谂下真系啦，系嘛？即系第一次去整嬲你就话唔觉啫，转头又踩到你一脚，仲唔系特登？我忍你，转头再踢多一嘢，冇可能冇动机啦，系嘛？咁你所以咧。饶恕你三次真系好俾面嚟噶啦，拉比就话饶恕三次就够啦。咁彼得作为耶稣嘅大弟子系咪？咁啊咁跟咗耶稣咁耐，应该都好叻，好识得讲啦，系咪？咁即系话耶稣，我七次掂唔掂啊？七次咩啊？即系代表咩啊？超额完成系嘛？回应上帝能够回应耶稣能够超额完成，即系叻仔嚟噶啦。七次够唔够啊？他就问这个问题，所以耶稣问的问题的时候，一方面就很想告诉很想就是去学习饶恕的，不过另外一方面呢都好像觉得自己都挺厉害的，七次就够。 所以耶稣的回应就是什么呢？怎样答话？耶稣说，我跟你说，不是到了七次，是到什么？七十个七次。七十个七次。什么叫七十个七次呢？我们再看看，我们又明白多一点了。七十个七次在希腊文里面，其中一个的翻译就是什么呢？就是七十七次。即是说呢，原来你看看你的，当然你没什么大圣经，你看看打开圣经你会看到，就是其中一个的理解就是可以译做七十七次，就是希腊文的原文里面七十七次。那七十七次令我们联想到什么呢？就是在创世纪里面第四章二十四节就说若果杀了该人就会遭报七倍，如果杀了拉麦就要遭报七十七倍。即是说什么呢？如果人犯罪得罪了，这里说神就会追讨七十七倍。即是简单来说，即是有人得罪，即是杀人杀一次而已，是不是？杀了拉麦就要什么？遭报七十七倍，即是杀回你七十七次。你听得明白吗？ Okay？ 所以呢，如果是这个联想，七十七次，耶稣这个其中第一个的理解就是七十七的时候，正正好回应就是，如果你要报复一个人七十七次呢，你要饶恕人几多次啊？七十七次。咁啊，即系咩啊？打和，抵消咗佢。咁即系你仲有冇嬲啊？冇咯，系嘛？所以咧，其中一个你要知道就系，如果我哋理解翻七十七次嘅时候咧，其实就可能系讲紧，如果报复嘅心就会被饶恕嘅心咧要抵消咗。OK， 冇事啦。但系咧，如果我哋用翻呢个和合本嘅解法，如果系七十个七次又点呢？七十个七次嘅话，就肯定系多过七十七次啦。如果七十个七次嘅话，就系七十乘以七，即系七十乘以七次嘅饶恕，代表咩啊？就代表紧四百九十次。点解耶稣要讲四百九十次呢？咁你可以想象一下，头先我哋讲紧咩叫无限嘅概念？三次好劲啦 ，OK， 我大你七次，七次劲啲，我再大你七十七次，咁啊劲啦，再劲啦，跟住咩啊？你七十个七次就再劲啲啦。其实再衍生落去，即系耶稣想你饶恕几多次啊？无限次，又或者更高层次系咩啊？系唔系讲几多次啊？听得明吗？更高层次系，不是讲几多次啊，所以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讲了几多次饶恕啊？到现在为止，几多次啊？你明白啊？当你一个人，你怎样才能够数到这个人欠你三次呢？就是你真的数他三次嘛？一二三，今天 Tony 欠我三次，是吧？这样数嘛？如果你数七次，数不数到呢？很容易数的，七次都容易数的。一、二、三、四、五、六、七，今天三次，明天四次，加上七次，那你就储够饶恕他了。星期二呢，我就可以找Tony报复他了。是吗？数到嘛。但是如果你想想，那个人要数三、四、五、今天二、六，天天都这样数，数数下什么？就真的，如果你真的宽恕到呢，唉，咁烦数，数完咁辛苦，记住，唉，唔好理佢啦，放过咗呢单嘢啦嘛，饶恕咗佢啦嘛。你越系记住几多次咧，其实你越系介意几多次，你明唔明啊？听得明啊？所以咧，耶稣俾嘅设限就系，你唔好成日数住七次，你数七次，不如数四七十七次啦，数七百七次，不如数四百九十次，数到咧有一日你唔想数，唉，算啦。所以你要知道，耶稣讲这里并不是真的设限，就说总之四百九十次这个人就可以报复了，四百九十一次就是你等待的千载难逢的报仇时刻，不是这样的意思。耶稣讲这个次数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很盼望他能够真的有一个饶恕的心，真的有一个饶恕的心。饶恕到什么？忘记了。有一个即是 故事啦，即係呢個就佛教嘅故事。有一次佢話咧，佢話有一次有個和尚嘅師傅係嘛，帶住個徒弟就要過河啦。當去到河邊嘅時候咧，佢哋就見到有一個嘅一個女孩子，一個少女，佢就話：大師，我想過河喎，你可唔可以幫我啊？於是咧，佢師傅一手抬起個女仔，抬咗過咗河，跟住抱得佢，跟住就走啦。跟住佢個徒弟就問：你乜？徒弟就問師傅：師傅，頭先你抱住個女仔喎，係咪？出家人唔好色噶嘛，你冇點解你抱住個女仔，你咪犯咗即係佛門嘅禁忌咯？跟住師傅點樣回答佢啊？嚇咩抱得住個女仔？我已經放低咗噶咯噃。佢話：我成件事已經放低咗，從來冇再諗過有冇抱過呢個女仔嘅問題。但係反而個徒弟咧，腦裏邊成日諗住師傅抱住個女仔，師傅抱住個女仔，師傅抱住個女仔。係邊個冇喺個心裏邊放低呢件事啊？就係嗰個成日擺喺心裏邊數住數住，記住記住嗰、那個，就係嗰個嘢。所以咧，你要知道就係、是。这段圣经里面讲紧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耶稣要提我们饶恕的角度，就是不是数几次，是不要让他无限 loop 你，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学习放低，去放低，让他能够得到释放。所以你知道耶稣就说，如果你要捆绑谁你就捆绑谁，你要释放谁就放谁。其中一个都很值得去思考的，提醒我们对于别人得罪你的地方，都是你是不是要捆锁住那样东西，被那样东西绑住你，一路都不饶恕人，还是你能够藉着神给你的爱去宽恕，放低别人为你带来的仇恨呢？是啊，很真实，在教会里面呢，有时候都会有很多时候有弟兄啊或者姊妹呢会得罪你，得罪我。但这种得罪，我们要去学习的就是心底的跟彻底的饶恕。所以就提醒我们今天去值得去思考的就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还记得清清楚楚就是那个人得罪你几次， 你自己告诉自己你饶恕了几次呢？其实你记住你心底里面其实未学会饶恕。如果你已经学会完全的饶恕一个人的话，其实你就会忘记了这件事，你就不会到里面经常想着得罪了人，得罪了人什么地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一个这个前提之下，耶稣就讲跟住个比喻了。Okay? 在这个前提之下，77次的时候，很多很多很多次的时候，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怎么讲呢？耶稣的比喻就是说，天国是怎样呢？在神的国里面，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教会里面，其实应该是怎样呢？就在第18章的23节开始，去到35节，就讲了几个的几幕的情景，就让我们去思考到呢究竟怎样去再想饶恕的问题，在一个这样的基础之下想了。所以第二个的标题呢，我就给它叫饶恕无限大了。第一幕的情景就是23至27节，这里说呢，天国好像一个的王和他的仆人要算账。在算账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人呢就带了一个呢欠1000万银子的就来到，因为呢他没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就吩咐咧，就将佢嘅妻，佢同埋佢嘅妻子儿女咧，将一切咧都要卖咗去偿还争呢个王嘅所有嘅钱。嗰、那个仆人咧就苦伏拜佢，话主啊，宽容我，将来咧我要还清。嗰、那个仆人就动咗慈心，就将佢释放，并且免佢嘅债。我哋试下理解下呢段圣经里边讲紧乜嘢，讲紧个咩嘅背景？呢度就系讲紧就系成个背景里边有两个主要嘅人物，一个就系个王。这个的王呢，同时间呢也都是这个就是指这个仆人的主人，所以这个仆人就叫他做主人啦。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仆人啦。这个仆人呢，我们要多少少的想象，就是是不是一个我们普通想的一个很低下阶层的人物呢？又未必的。因为呢，你要想象一下为什么会不是呢？第一就是这个人 under 这个即係仆呢個王嘅，即係呢個人咧，邊個仆人咧係 under 個王嘅，喺個王之下。即係你諗下，如果今日喺呢個嘅拜登下邊，即係打工嘅，即係都唔會太冇要求啦，係咪？即係你想象下咧， 不是一些普通的人物。第二，你想想他刚刚借了一笔钱，那笔钱呢不简单的，即是普通的市民是借不到那么多钱的，待会我们就试一下。所以呢，其中一些学者就说呢，这个仆人呢其实就是一个皇帝里面，可能一些下面呢有些高官，譬如好像即你想象一下啦，如果用中国的处境呢，中国皇帝下面呢那些太监呢，就好像仆人那样呢，太监都很高权力的嘛，是不是很有把柄的嘛，即有时都会类似这样。所以呢，你要这样的基础之下，你会明白一阵为什么我们会讲到那些钱债的问题。但起码我们就会知道，在这里一开始就讲一个王就去算账了，计算一下钱的时候追回一些债务，其中就追到这个仆人，就问他拿回多少钱，赚多少钱啊？一千万银子。好了，是时候温书了。不好意思，我以前教书我都惯了温书。温书呢，我们首先问，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讲过葡萄园的比喻啊？葡萄园的比喻里面呢，啲人去了葡萄园里面打工嘛，是吧？打工有几千人工啊？一日一钱银子嘛，是吧？入去打工一日一钱银子，咁一钱银子系代表咗几多？即、就、系、是、大约几多钱啊？就系、是、正常一个人一日嘅收入。所以朝头早六点嚟啊，九点嚟啊，夜晚五点嚟咧，都有一日嘅人工啊，所以就有个比喻啦。好啦，一钱银子就系一日嘅人工。好啦，再温书，咁一他连得系有几多钱银子啊？证明咧，大家系金鱼嚟，七秒记忆，唔记得咗我讲过，记唔记得我讲过才干嘅比喻啊？话天父咧俾我哋有才干，有个人有。五个才干，五个 talent， 有个人有两个 talent， 有个人一个 talent 啊嘛，系咪？一个 talent 系几多钱银子咧？就系六千，有印象啦嘛？开始吓，我哋话咧一个 talent 他连得就系六千个银子，一个银子咧就系一日人工。即是说一个他连得就是六千日人工，六千日人工呢就七除八扣，扣了星期日放假，那呢就大约二十年，有印象了吗？啊 OK， 一他连得呢就是二十年的人工。好了，那现在这个题目就说他有几多钱啊？一千万银子，即是几多呢？揭晓一下了。而家呢个主人追呢个仆人嘅钱咧，就系一千万银子，一千万银子就系一万个他连得，一万个他连得，一个他连得系二十年嘅人工，即系呢个仆人系争个主人系几多钱人工咧？诶，过十八千，二十万年嘅人工，呢个仆人争个主人系二十万年嘅人工。我当你由 BB 开始出嚟做嘢，翻工，做到你一百岁先有得退休，你都要即系如果你即系有得咩，即系讲下，即系我哋唔应该讲啲字眼，不过你仲你都明白，当你有轮回啊，你要轮回咧，二千次咧，你先还得晒呢啲债，系咪天文数字啊？所以有学者就话咧，呢个仆人争嘅钱咧，就大约等于 Bill Gates 嘅全副身家。Bill Gates 你知边个啦？全副身家咁上下咁大笔钱，所以呢个仆人咧争个王好多好多钱。嗱，咁你就谂一谂啦。哇，呢个仆人争个王咁多钱，咁呢个而家呢个王做咩啊？就追债啦。咁追债嘅话，咁你作为争人钱嗰个就要咪谂下点样还债啦。还债不外乎几种嘅方法嘅啫。吓，第一就系咩咧？用你嘅现金流。用你有的現金去還債咯，係咪？你去銀行攞啲 cash 出嚟。但係頭先嗰段聲話俾我哋聽咩啊？佢沒有什麼償還之物。呢、這個仆人咧，唔知咩原因啦，可能投資咗定咩啦，買咗啲比特幣俾人鎖死咗啦，係咪？總之就係佢冇 cash， 唔夠償還之物，身上冇咁足咁嘅現金去還呢啲嘅錢。第二個方法，佢點樣可以還到錢咧？就係、是、賣身。賣身呢，呢個聖經話呢，佢可能仲話咩呀，賣呢個仆人嘅身，同埋賣呢個仆人嘅妻子兒女嘅身。咁就還啦，係咪？咁還唔還到呀？咁你睇下右上角嗰個你就知呀。 原来咧当时嚟讲咁样嘅，一个值钱嘅奴隶咧就可以卖到几多钱咧？就卖到一他连得，即系20年嘅工资。即系如果就阿峰嗰啲咁大只、咁健康嗰啲咧，咁啊肥安就唔使担心啦，可以卖咗阿峰咧就有二十年嘅工资嘅，几好搵嘅。但系咧只系20年啫。但系咧呢个话咧，如果一般嘅奴隶咧，即系弱啲嗰啲咧。啊、即是又不靚仔又不吸引又沒其他用途的那些呢，他只是賣到 0.1 他連得，即是賣到多少，賣到兩年的人工而已、okay？ 即是說你可以想像一下，他還款的方法就算賣他自己，賣他的老婆，不是老婆，他們當時也有一些老婆，他們不是一個、那些子女很多的，我當你有100個子女，我当你每一个都买到20年，还唔还得晒？都还唔晒，要等啲仔女再生个孙，再储落去先，一路唔知几多年先还得晒，还唔晒啊？跟住仲有咩方法可以还呢？卖你嘅财产，佢话卖产啊，佢话一切所有嘅都卖咗，啊，即系你有啲嘅楼卖咗去，你有嘅车卖咗你，总之卖晒你所有非现金嘅嘢卖晒去。但是呢很清楚就是什么，都不足以偿还这个欠债，完全还不到这个欠债，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是还不到这个欠债的。弟兄姊妹，这个仆人是没有办法去还到这个欠这个主人的所有的债务，所以这个人他知死了。他怎样呢？他就伏在这里求个主人什么，主啊宽容我啦，将来我必要还清。你想清楚呢，他没脑的讲嘢。将来必要还清，他还不清嘛，刚才没讲紧。是吗？200,000年人工，他是还不清的。但他还跟个主人说，我迟些还得晒给你的。其实他即很紧张的时候乱咁噏，即好。但呢重点是什么呢？个主人就系咩啊？动咗嗰种慈心，就将佢释放咗。释放咗系今日一个好重要嘅字眼。你要捉实佢，定系释放佢？个主人就动咗慈心，咪就呢个慈心就令到佢释放佢，而且咩啊？免佢嘅债，免佢嘅债就系咩啊？将呢笔数咧天文数字嘅债务一笔勾销，一笔勾销。OK。嗱，你做會計嗰啲知，一筆勾銷，哇，清曬啲數，哇，唔簡單啊，好寬宏大量啊！你明唔明白嗰個數有幾誇張？而第二幕嘅情景就係、是、嗰、那個仆人出咗嚟啦，哇，一身債務，債務一身輕嘅時候，冇爭任何債就出到嚟，見到一個同伴爭佢10兩銀子，佢就咩啊？就抽住佢，合住佢嘅喉嚨。即系抽起佢，捻住喉咙咯。佢话：你将争我嘅快啲还俾我。佢嘅同伴就苦伏喺度求佢，又系求佢。佢话咩啊？宽容我啦，我将来必定还清俾你噶。佢唔肯，竟然将佢下喺监里边，等佢还清所有嘅欠款。再睇一睇呢一个讲紧一个咩嘅图画咧？欠佢10兩銀子，即系几多咧？十兩銀子原文就是100個 denarius， 即是剛才說的1錢銀子。原文裡面10兩銀子你不知道說什麼，其實就是看英文版本，就是100個一日的人工。100個人工。如果剛才我們的計算方法，即是多少個月的錢呢？就大約4個月。因為我們記得星期日當你扣數，就是大約4個月。即是說其實這個入同伴呢是只是欠他4個月的人工的錢，就是100日的工資，多不多呢？多不多呢？啊，不是很多的。你還記不記得剛才我們說的，就是一個如果是一個值錢的奴僕，阿峰是賣到多少錢？20年嘛。即是你想，如果這個同伴就是阿峰來的，他賣了他20年，還回4個月，仲有19年幾嘅錢剩啊，袋落袋嘛，係嘛？其實呢筆錢咧係好少數目嚟嘅啫，或者咁講係還得起嘅數目。 你听得明白分别吗？前面那根是还不起的天文数字，这个是一个还得起的数字。我们这里说呢就什么叫小毛见大毛，我特登写出来，因为呢啲人可能以为小毛是一条毛的毛，小毛见大毛是这个毛毛婆的毛，小毛见大毛就蚊比和牛比，是吧？一百日的钱跟你说二十万年的人工，是吧？即其实现在说这个人同伴欠他的钱是十岁的。即得闲储啲，得闲储啲就实还得到噶啦。但系呢个嘅高级长官呢、这个仆人，竟然对一个同伴就系咁样样，咁小毛佢都咁紧张，咁小毛佢都拿住唔放，将佢链住佢，抽住佢，仲要将佢下喺监里边，要逼佢还钱，逼佢还钱。呢、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即使个同伴是用同样的方式，又是伏在地下里面求他，而且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是顺口开河的这个同伴，他真是还得到 先借的。他是可以还得清这四个月的那份的钱，但是竟然这个人竟然就是咬住不放，咬住不放。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去到第31至到34节就话，嗰啲同伴见到佢做嘅嘢就好忧愁啦，跟住话俾个主人听，主人就叫咗佢嚟，话呢个恶奴才吓，你央求我，我就赦免你吓，你所欠嘅都免了，你唔应该都怜悯你嘅同伴，好似我怜悯你吗？主人就大怒，就将佢交俾掌刑嘅，等佢还清所有债为止。众同伴系啲咩人嚟噶？众同伴就是可能一起跟这个主人打工的人来的，其实可能即你想象一下，这个王下面有很多人不同人帮他打工，其中这个占最大笔的，刚才这个王已经处理了，但是竟然这些跟他的同伴，可能跟他一起打工的伙计、同事、同胞、竟然他一点都不放过，以至到隔离那些同胞听到什么，很紧张，很害怕，很担心，很忧愁。好，去到呢度，你记唔记得头先我哋讲呢个系一个咩嘅处境啊？呢个比喻嘅背后嘅背景系咩啊？系教会，系教会嚟嘅，系一班弟兄嚟嘅。所以你想象，如果教会里边咧有一个即系弟兄对另外一个弟兄咧唔饶恕啊，捻住佢唔放啊，成日追住佢啊，句句啄住佢咧，其实身边啲弟兄姊妹咧就好忧愁、好担心。呢个担心会令到咩啊？成个教会群体咧都唔健康。教会都不是一个喜乐的关系里面，所以呢很重要。所以耶稣就说，哇，这件是令人忧愁的事，所以呢、这些的、同伴呢都忍不住呢要去告诉个王听。而最后、这件事情就引起那个王的大怒，以至到呢要捉他捉回来，问他为什么你不连率人呢？这里正正好就是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原来这个主人，这个王，因为他的慈爱，因为他的慈心，愿意放过这个仆人。他同样期望着他下面那些仆人呢都同样有这份的慈心，以至到愿意去怜恤别人，去饶恕别人。这个呢就是这个王的期望。有时候我们拿着 那些东西不肯放，其实湿湿碎来的嘛。那少少嘢系咪还唔到啊？还唔到噶？少少嘢系咪可唔可以放低啊？可以放低噶，但系点解我哋总唔放低？我哋唔谂下有一个人更大嘅宽恕俾咗我哋，更大嘅饶恕俾我哋，令到我哋可以无忧无虑，冇喺一个债里边咧，我哋过我哋嘅生活咧。所以最尾去到总结，耶稣就话：你哋各人咧，若不从心里饶恕你嘅弟兄。饶恕你的弟兄就是你教会里面的肢体，如果你不从心里面饶恕的话，我的天父都会这样对待你，不会饶恕你。 OK， 所以到主祷文怎么说呢？主耶稣提醒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我哋好期待神咧宽恕我哋所做嘅过犯。你谂一谂，我哋每一日得罪上帝得罪几多次？如果上帝攞计算机嘅话，真系要一部好长嘅计算机去计我哋啲数，系咪？啊，咁大条数，但系我哋好期望耶稣免我哋嘅债，但系耶稣话教我哋咩啊？我哋要免吓，我哋求上帝免我哋嘅债嘅时候，我哋先要去学习免咗人嘅债。呢种就系一种心里边嘅饶恕，嗰种免债嘅方式就系真系去饶恕，从心里边好愿意去摆低，好愿意将呢啲嘅得罪你嘅嘢去放低。呢个正正系今天我哋需要去学习嘅地方。留意咧，饶恕唔系一个命令，唔系一个规范。因为如果我要命令你去饶恕咧，就好难嘅。This is an order， 你好唔服气嘅。咩啊？牧师嘛，牧师嗌你唔做啊，压你啊，你唔服气嘅。所以耶稣唔系话饶恕系一个命令，饶恕更加唔系一个次数嘅数算，而系咩啊？饶恕系因为经历自己得到赦免，一个人嘅心态改变咗，由嗰种带住怨恨、带住愤怒、带住即系难以忘怀嘅恨咧，去到咩啊？慈心、怜恤嘅心，你嘅心经历改变。以致到你自己就学习感觉到被释放。当我们能够在最终里面得到释放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过到一个真正的天国的生活。教会群体里面很需要去学习饶恕，特别呢，就是教会 越亲密的教会弟兄姊妹呢，越多机会踩到你条尾。虽然你会觉得你自己没有尾巴的，不过就是踩到你。踩到你的脚，踩到你很多地方，一句说话呢，揞到你夜晚，揞到你睡不着的。但是谁伤害自己呢？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自己伤害自己，自己捉住不放，是这样。你以为你捻住人家的颈，合住去抽去下去，但其实是捻自己的颈。求主帮助我们。最后我想讲一个的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介绍一个人物俾大家去一对人物一个认识啊，好就系咧左边右边吓，包括咧左边就系嚟自瑞典嘅非洲宣教士夫妇吓 ，David 同埋C 啊，呢个我唔系好识读呢个字啊，读 C 啊当吓 ，OK 就系Flood 即系佢就姓 Flood 啦，系咪吓？就一个瑞典嘅夫妇，就系呢对夫妇啦。右边嘅就系一个身在美国。卻沒有國家的人，就是這個叫Angie Hus。 好，那我講一下這兩個人有這堆人有什麼拉楞。其實呢，先看左邊，左邊這裡就是講緊就是來自這個瑞典的夫婦，其實就是他們就是一個領受了上帝的使命意象的宣教士，他們離開了他們的瑞典，而是願意去到非洲里面做宣教士，当时是1921年，刚刚102年前。他们1921年的时候去到当时是叫比属刚果的地方，就是途中这个地方，非洲的中部。非洲中部里面愿意去做一个宣教士。但你要知道在1921年的时间，其实当时在非洲地方里面，就是福音未是那么广泛的。相对都是一些很多土著或者不是福音那么广传的地方，特别是越是这些中部、北部等等的地方。所以这对夫妇就去到这个刚果里面的时候，就是后来就遇上到一对夫妇叫 Erickson， 跟这对夫妇一起去寻求上帝的旨意，愿意将福音在这个未得之名的地方里面去传遍。咁佢哋咧就喺个期间里边咧就揾到一个嘅村落，叫做恩杜洛拉嘅村落。啊，但系呢个恩杜洛拉嘅村落里边咧，佢哋嘅族长咧就系唔想咧有基督教即系有福音咧嚟到佢哋当中，佢哋好拒绝嘅。啊，咁所以咧佢哋即系呢两对宣教士咧，佢哋只系能够喺村外咧即系一个地方里边咧去生活或者居住。跟住到就讲紧就系咩咧？结果在半里之外里面住，即是起了一间小屋。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机会入到这个恩杜洛拉这个村落里面。那怎么办呢？ 他没办法传入去传福音。但是呢又得意，即是他们住在半里以外呢，那里的、那个、村长呢就给他们呢，即是要赚下外国人钱嘛，就容许呢他们呢有一个小孩子，有一个小男孩呢，就是可以呢去到、啊、这两对宣教士的住的地方、啊、这个的地方里面呢去卖他的鸡蛋那些。即是买一些他们、即是村里面种的东西，即是买一些、生产的鸡蛋、啊、这样卖给他们。那就是如是者呢，这个的小孩子呢就是每一天呢，或者即每隔一些时间呢，就都会去到这个宣教士的地方里面。而宣教士的太太，即是刚才施亚这个、宣教士夫妇呢，这个太太呢，他就是在上帝里面的领袖，就是即使是这个小朋友，我都要希望能够传到福音给他。他就为这件事呢，他愿意将这个福音一路跟这个小朋友分享，这个小朋友分享。结果呢，这个就是唯一这条村里面信耶稣的小朋友。他好像很好啦，或者就是宣教成功，不过就是这个唯一啦。那结果后来呢，就因为你知道、即是100年前的卫生不好啦。那结果呢，就是结果疟疾呢就侵袭了在这条村和这条附近的地方，在这个非洲的地方，疟疾肆虐。咁结果，大卫同埋阿斯亚咧，就佢哋咧就决定咧留喺度，佢哋唔走。但系头先咧讲紧咧 ，Ericson 嗰对夫妇咧就离开呢个村落，翻翻去佢下边嗰个嘅宣教中心里边。OK， 咁佢哋紧紧留喺度，佢哋希望咧能够继续坚持住，为上帝坚持住咧，希望能够继续点样做啲福音工作。而喺佢哋继续留喺呢条村嘅附近嘅时候咧，咁太太就怀咗孕。怀了人，后来他的女儿艾娜呢，艾娜呢就出世了。但是因为你知道，即是那个环境不好，卫生不好，其实、宣教士太太呢，其实她因为患了几次的疟疾，跟着身体虚弱，加上呢生了这个小朋友，结果呢她最后在小朋友的 她的第二个女儿出世的第十七日之后就去世了。我不知道比利你会是什么心情、作为丈夫的 David， 他作为一个愿意去被神使用的宣教士，他们来到这个这么落后的村落，就为主去牺牲的时候，但是他见到他太太离开了这个世上，回到天家里面。他经历了这个很大的打击之后，他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他埋怨上帝。于是他当他埋葬了他的妻子之后，他就带着本来还有一个大仔的，他就带着一个大仔，就是去到带着刚刚的女儿就落到山下面去回宣教中心。跟着呢，他就将他的刚刚几即刚才说的、即出世了十七日这个女儿就交了给宣教士 Ericson 夫妇。交得了之后，他只是带了他的仔，即个仔有两岁，只是带了个仔离开。他说，我现在要回瑞典，我失去了妻子，我看不到这个小朋友了，这个 BB 了，是神毁了我的一生。他就这样跟人说，神毁了他的一生。于是就是这样，大卫就留下了这个刚刚初初出世的女儿，就回到去自己的国家。这个的大卫从此就离开了上帝。他很生气上帝，为什么会搞到我没了个太太、而在八个月之后，即是刚才照顾那个、女孩子那个他们夫妇 Ericson 呢，同样呢都患上了这个疾病，跟着都离开世界上。结果即是神就有另一些安排了。好，再讲埋 David 先啦。 David 经历这个这么巨大的巨变之后，结果呢他就回到他自己国家里面，他屈屈不欢地去生活。后来呢，他也有结婚的，生了四个仔女，但他的一生就将他的时间，他的生命挥霍在酒精里面。他后来更经历了一次的中风。他在家里面有一条家规，这条家规是什么呢？就是不可以提神的名字，这个就是家规了，不可以提神的名字。他说因为神夺走他的一切，神夺走他的一切。他酗酒、去中风，这些他有很多问题，经历了很 老道的人生去到晚年，其实是哪个捏着哪个呢？是他自己捏着自己，用他自己不再回到上帝身边，用他自己不再提神的名。我想再讲，就是讲下右边的女孩子。右边的女孩子就是刚才这话叫 Angie。其实这个 Angie 是什么人呢？其实就是 Ina 她自己。刚才那个17岁的女孩子。这个17岁的女孩子不是 17天的女孩子被宣教士夫妇照顾，但宣教士8个月后都死了，跟着就辗转就去到美国。美国呢就被宣教士呢、被另外一位宣教士接到屋企里面，就将她凑大，将她改了个名字，就叫 Angie 了。就是这样，后来呢就一直在美国里面生活，她被宣教士照顾，所以她很经历到上帝的爱。这个小朋友，这个小女孩，自小就失去了亲自己的父母去照顾，她可以有很多的怨恨，很多的埋怨，很多的咒诅，但她感谢主有上帝照顾她，所以她能够被宣教士照顾，一路在信仰里面成长，即是在神的爱里面长大。有一天，Angie 她就看到有一份瑞典的基督教的杂志，她看到一份基督教杂志的时候，她就揭下揭下，突然间见到一个很熟悉去听过的情景，就是有一些背景，有一个十字架，有一个坟墓上面的十字架，那个十字架上面刻了一个名字叫 Sia Flood。 她知道这个就是她妈的名字，他知道这个就是他妈的名字。他于是见到这份杂志里面竟然有一篇这样的报道，讲到他妈的坟墓在这里，他妈的事情，跟着他就找人呢去告诉他，即瑞典文怎样翻译，理解翻其实是什么意思啊。他理解完之后，原来知道就是原来这篇报道里面就是讲紧在这个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叫恩杜洛拉的村落里面，他的历史记载里面就说曾经有一个白人生了一个的女孩子。他说到这个有个年轻的母亲去世，他说到这个杂志里面说到就是一个非洲的小男孩认识了耶稣。后面更加说到就是在这个这几个白人离开了之后，这个小男孩长大了，最后这个小男孩说服了酋长给他在这条村里面起了一间的学校，将耶稣基督的爱在这间村落里面去传扬开去，甚至乎那个酋长都成为了基督徒。今日那个的恩杜洛拉的村子里，那个村里面就有600名基督徒，全部都是因为当时的大卫和斯亚，他们就是向这个小男孩传了福音。Angie 看到这件事，看到原来他爸爸妈妈所做的事，上帝从来都不是离开了，上帝一直有作工去完成了上帝期待的事情。于是 Angie 很想找回他爸爸，他就几经辗转的方式，一路透过很多不同的方法，一路找，终于去找到他的年老的爸爸，找到他的年老的爸爸，去到他那里找他。他爸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说，艾娜，我从来都没想过将你送给人的，但是艾娜他说没什么，爸爸，神照顾了我，神照顾了我。跟着他爸就很生气，他说神忘记了我们啊，都是因为他呢，我今天才会这样的，都是因为他我才会没了个太太的。但是呢、他的女儿 Angie 呢就告诉他，不是啊，爸爸，我告诉你一个故事、原来当日你们在非洲里面传福音的不是白白什么都没有果效，而是你让到有一个小男孩能够信主，这个小男孩改变了整条村， 这个历史流是令到整条村600人能够信主。他的女儿告诉他，爸爸耶稣爱你，他从来都没有忘记你。爸爸耶稣爱你，耶稣从来都没有忘记你。耶稣就一直用他的爱去爱你，只不过是他自己宽恕不到上帝，摆不低，以致到他一直揸住自己的颈，他不是揸住上帝的颈，他揸住自己的颈，捻住自己的人生，让自己不开心去过活。但是他的女儿其实都可以揸住自己的颈，说阿爸阿妈都不在这里，阿爸阿妈没理我，我是一个孤儿。但不是，这个女儿经历到上帝的爱，她很丰丰富富的时候，她知道她是不是怨恨她的爸爸妈妈，她是宽恕她的爸爸妈妈，她知道上帝其实是爱她们的家庭。所以这个女儿经历到上帝很大的爱，所以从来都没有怨恨的时候，她去到爸爸面前就告诉她，爸爸我都没有生气，我都没有怨恨过你。就是这样，这个爸爸开始流着眼泪，就是这样，在这个下午他愿意回到上帝身边，他明白上帝爱他，他放低了对上帝的怨恨，那种仇恨，他再一次去经历上帝的爱，以至到他珍惜到他跟他的女儿的愉快的时光。过了几个星期，大卫真的回到天家里面。回到天家最令人开心的就是什么？那种的怨恨，那种的得罪可以放低。很多时候我们是被将罪去困住自己，但上帝是要释放我们。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就是今天的、耶稣的比喻，我们更加知道饶恕是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我们经历上帝这么大这么大，我们没有办法偿还的饶恕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更加懂得去互相去接纳去饶恕，因为弟兄姊妹对你的得罪呢，鸡毛蒜皮来的，小毛就见大毛，教会里面见的全部都是小毛，小毛的一吹就走了okay， 蚊比牛比，蚊比那些转头就不见了。我们要这样的心怀，我们去回应上帝，以致到我们能够活出地上就是天国。我们一起祈祷。主啊，求你去帮助我们，藉着宣教士的生命，藉着耶稣的教导，我们能够去知道主啊，你实在是爱我们，你对我们一直就已经储了一份慈爱的心，慈怜的心，以致我们经历了主你的赦免。因此求主你教导我们，我们要求主你赦免的时候，我们先去学习我们去赦免身边的人，以致我们真的能够一会守主餐的时候，都同样是我们能够去宽恕到身边令我们不好过的人，以致我们真的能够带着这份的蒙怜恤蒙宽恕，我们去到上帝里面一起领受主你的饼和主你的杯。愿主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字而求，阿们。